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周末版，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孙涛。 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到手机的各大应用商店去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可以听回放。 嗯，最近我们那个好多媒体都在关注广州车展。 对，刚刚告一段落了嘛。 对，这个也是挺火的。 火 是不是？然后现在出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咱们国产的坦克系列， 嗯， 是不是现在也已经享受到了价钱还买不着的待遇了？ 你想，因为我朋友圈里有好多都是汽车媒体人 啊，对， 哎，包括很多的大垂直的总编辑， 嗯 啊，所以每每到车展啊，或者说有一些新车要发布的时候，他们都会到现场去， 嗯， 所以他们都在朋友圈里头会发表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 哦， 然后这次广州车展，他们也有一些形形色色的一些车的内容吧，但是我关注的几个我觉得还挺好。第一个呢是通用汽车旗下的凯迪拉克。 哦， 凯迪拉克呢在这次广州车展上推出了他们纯电车型。 哦， 这款车型我觉得还不错。 还不错， 第一家族脸很明显，因为现在咱们在街上看到的 SUV 的凯迪拉克特别多。 对， 这辆车一看，哦，就是他们家的。 哦， 所以就从标志啊到前脸到腰身，一看就是他们家。 嗯， 第二，这个车的轴距很大。 哦， 也就是说大型的纯电 SUV。 哦， 除了这些之外呢，我觉得最可心的是里头的所有的这些电控设备啊，包括什么你能够想到的高科技的东西里头全有。 哦， 所以这辆车据说啊在广州车展上刚一面对大家，然后就说了，好了，现在这个车我们可以接受预定。 哦， 大家呢也不用去 4S 店，您就在我们凯迪拉克的官网上有预定地儿，您就定。说当天发布会一完，1000多位朋友都定了。 1000多位，还是太少了。 当天就1000多位， 当天可以了。哎呀，凯迪拉克这个也是这么多年在中国一直混得比较惨。 也不是， 是不是？ 这 明明是个豪华车品牌， 哎， 在中国就是怎么都打不开销量。这个性价比做的高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什么 CT6 什么的， 哎， 你看那车什么的，确实各方面按你刚才说的， 嗯， 配置什么的， 嗯， 都比同级别的人要好。 哎， 就是买不动。你这王老师是为什么？ 咱说个别的， 车企不好做呀，是不是？ 是是是。既然说到了这个国产车啊， 嗯， 咱们也来说说这个啊。今日在闲鱼上， 嗯， 闲鱼啊，嗯，这个转让坦克500订单的交易信息不断出现，提车牌号越靠前的订单，转让的售价也就越高。其中，订单排在6000多号的一名用户以8000元的价格进行了转让，另一名排在10000号以内的用户以10000元的价格转让，而一位拥有共闯关名额的这个用户啊，更是给出了高达20000的转让价。对于坦克高管回应黄牛倒卖的这个订单，坦克品牌呢在关于坦克500异常订单公告当中就说了，坦克500自预售以来有效订单已经达到2.6万台，但通过对网上倒卖订单现象的调查发现，订单系统当中存在疑似200余例多次下单的情况。对此记者呢也采访了坦克品牌的 CMO 啊，他就说了，嗯，坦克也在全流程尽力挤掉水分，希望能尽快完成啊这个坦克300的交付吧。 嗯，我们那个跟维维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你看这两年咱们国产车越卖越好， 特别好， 是不是？ 嗯， 那个大家现在开国产车的人也越来越多。 对， 而且咱们国产车现在大家好像把它作为一个很多性价比高的一个代名词了。 是， 是不是？ 是， 尤其是我觉得在20万以下， 嗯， 10几万的这个档当中， 嗯， 咱们国产车现在真的保有量可不低了。好多人一想，好像现在买个国产车的 挺多，而且质量现在越来越好， 是 是不是弄的那些那个所谓豪华品牌纷纷那个降价呀，然后那个做高性价比呀， 嗯， 但是可能还是干不过咱们。哎，维维，你给分析分析，咱们中国人最喜欢什么样的车？你看那个什么凯迪拉克什么的，其实都是好车啊。 嗯， 就是在中国不行，法国车呢在中国好像也一般卖的， 嗯， 是不是， 嗯， 包括你看咱们现在雷克萨斯那个 ES 系列在中国卖的挺好， 嗯嗯， 我今儿看一消息说在俄罗斯，人家俄罗斯的朋友就不认， 嗯， 你降价没人买，咱们这边加40000还得等， 嗯， 是不是，怎么回事， 就有很多原因啊。比如说第一，我觉得现在买车的朋友可能分三波朋友， 嗯， 分三波啊，比如说第一波朋友就是属于那种改善型， 改善型 换车， 啊， 就跟房子似的， 啊， 对吧？我原来可能住一室一厅的， 啊， 那我现在把一室一厅房子卖了， 啊， 我改善型的，我现在要买一个两室一厅的， 哦，啊， 哎，所以车也是同样道理， 啊，A 级生成 B 生成 C，啊， 哎，对，人家是在台阶在往上走的，这是一类 啊， 另外一类呢，就是我按需， 嗯， 就是所谓按需，就是我喜欢什么我买什么，别人说什么跟我没关系 哦， 懂我意思吧？ 啊， 就类似于说，好多人说，哎呀，别，你看你现在一个人， 嗯， 未来你要结婚了，你们家就俩人， 对， 你要再有一孩子就仨人 啊， 你现在得未雨绸缪啊， 你这 smart 就不够做了， 对呀， 啊， 你就别买这，我建议你 啊， 买一个三厢车啊， 对， 至少能坐五个人， 啊， 然后你几年之内你就算结婚有孩子了， 啊， 不是问题， 啊， 就大概都会这么灌输。但是有一部分人就说不行 哦。 我买，我就买我自己中意的， 对 对吧， 啊？ 哎，我喜欢什么，我买什么。 将来的事儿，将来再说。 哎，对， 啊， 这是一类。 哦， 还有一类呢，就是我要经济实惠。 啊，经济实 惠，我觉得车就是个代步工具， 哎， 对吧？我也不是给别人看的。 对， 我坐在车里头开，我觉得我天天上下班够了 啊， 我其他的用途没有 啊， 哎。 什么样子、什么动力、什么这些，对我来说无所谓。 不重要， 什么牌子无所谓。 哎，是是是， 啊， 所以基本上现阶段可能就是这三类。 嗯。 只是这样啊，然后再其次呢，其实在中国，主机厂应该算是竞争最激烈的一个地方， 嗯， 因为你要是到国外的很多的地方，你能看到人家那边可能大家对于换购车的那种欲望没有那么强 啊，对 对吧？ 人一个车开好多年， 那当然， 爷爷传给爸爸，爸爸传给孙子， 对呀，是这样。包括说，哎呀，实在不行。二手车， 啊， 来个二手车， 对， 挺好的， 啊， 没有什么问题。 都是特别岁数大的老爷子， 哎，是是是， 开小跑，开新车， 而且品牌少 啊， 也就是说，人家那边所谓的品牌忠诚度 啊， 就那样了， 就本土的那些，大家基本用自己国家的， 哎，对，就是你一去看，哎，不是 A 就是 B 就是 C， 就这些了。 啊， 你看咱们这儿 不像咱们百花齐放的， 哎呦， 是不是？ 咱们这已经成为了一种百花齐放 啊。 各自争艳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其实倒是也比较好，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呢，各个主机厂就存在一种竞争的关系嘛， 嗯， 竞争关系，你比如说它让它的性能变得更好， 嗯， 让它的价格更实惠等等，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那 OK 啊，我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挑呗， 你们争呗，我得利， 哎，是 是，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各个主机厂其实都有比如说赚的盆满钵满的时候 啊， 也有咬着牙勒着裤腰带的时候 啊， 那你就算算这么多的主机厂，他们都有曾经辉煌的时候， 啊， 都曾经有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 哎，是这样， 啊， 是这样啊， 明白了啊， 所以我坚持希望按需 按需， 喜欢什么买什么， 哎，对，我觉得可能咱们的国人还需要度过一个 当然 相应的过程啊， 是， 就是从我有钱了，我有钱了以后我各方面都要提升， 是， 这咱也支持啊，那经济好了嘛，那大家你说你都不消费国家怎么发展， 对对， 那你消费完了以后可能当你经济慢慢放缓， 嗯， 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好车我也开过了， 嗯， 是吧，那个好车给我带来的除了别人高看了我一眼， 嗯， 也高看了我这么多年了，我也无所谓，我感觉那个喜悦感已经不那么强烈了，我现在就追求一点实用的东西，是吧，追求那个豪华品牌呢， 嗯， 如果钱特富裕也行， 嗯， 如果不富裕我就买那个经济实惠呢， 这，哎， 看起来开起来包括用起来， 嗯， 对我来说都正好的， 对 就行了，这慢慢的咱们有很多的模板，比如你看像日本包括咱们国家的台湾， 嗯， 其实都经历过这么一个过程， 哎， 现在渐渐大家都往那个经济实惠型的方向发展， 哎， 不过咱们爆发的那个阶段咱们还是得爆出来，是不是，扬眉吐气那个劲儿吧， 嗯， 你人家突然富了，你不让人家对外喊一喊吧，人家肯定也不高兴，对不对， 你想我一好朋友，当然应该叫大哥了啊， 嗯， 人家就是 特别低调 啊， 就你一看太普通不过一男的， 嗯， 太普通。但是呢他手里的子弹还是相对充足的、 嗯、 啊，他在10年的时候花重金买了一辆那时候好小众的奥迪 S6。 哦 ,S6。 V8 的。 哦， 就是相当于 A6。一般人 都没见过这 车。当然了小众啊、 嗯、 一看 A6, 但人家是 S 的。 哦、 嗯、相当于运动款顶级 A6。 啊、 嗯、那时候可不便宜呢 ,10 年的时候、嗯、原装进口车。老快了那车、嗯、真的就是喜欢。 啊、 嗯、你知道从10年到现在你讲十来年了，这车多少公里？ 这是多少？十万公里。 8000。 8000。 哎， 每天开一公里。 就放假 啊、哦、 看着。哎呀，怎么看都喜欢。 哦， 哎，不行，脏了，出去洗个车。 哦， 洗完了好、哦、拿回来接着放着。 我、哦、从来不开。 8000。 啊，运动版不说想飙一下是吧？ 哎，就是喜欢。所以我老问他 啊、 哥什么时候买 啊、 啊， 他这车按你这个多年的经验也不怎么开，应该车况也不会特别好。 不还不错还不错 还不错、啊、 哎，受损骆驼比马大 哎、我还认识一个德国朋友、 嗯、 德国朋友他现在得有50多岁了、 嗯、 他是挺早一批来北京的中国人、 嗯、 他说他年轻时候还给当时的那个德国总理刚来北京的时候、 嗯嗯、 他还给当过翻译、 哦、 然后他们那个企业呢就是做齿轮的、 嗯、 就是各个汽车品牌的里头的某一个齿轮好像就是他们公司做的、 嗯、 具体我没问、 嗯、 然后确实挺有钱的、 嗯、 然后人家就开一个特别特别破的车、 嗯、 也不能叫特别破啊，就是开了 特别低调的一个车， 开了很多年的宝来、 嗯、 你就觉得这个车不应该是他这个身份的人开，他理论上一个月就能挣一个宝来、 嗯、 我觉得啊、 嗯、 但是人家一直就开一个宝来、 嗯、 然后他们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么大的这么一个领导是吧，那个挣这么多钱然后你也没什么压力啊、 嗯、 你为什么不换？他说这车就挺好的呀，我就是上下班开一下、 嗯、 对吧，我也无所谓什么那个空间什么这些、 嗯、 就我自己开，我前后排我把它挪到后头我怎么也够了，人就说我这车也不坏，我就这么一直开，我不需要什么，我在德国也开这样的车、 嗯、 哎，我觉得这就是大家理念确实不一样。 对 啊，嗯， 每年到了冬天都会有洒水车洒水引发路面结冰的现象。那今年呢，在河南的安阳有网友就爆料了，说林州东街村一路段发生了多车连撞，起因呢就是当地的城管部门洒水车呀冬季洒水所致。据了解，当地23号7点的时候最低气温-3度，对此当地的交警大队民警就表示，嗯，确实是有这事儿。 对，每年都有这事儿，是不是每年都被媒体爆出来，每年相应的主持人都说希望嗯，别的地方引以为戒，明年不要再出现了这样的事儿了。但是就我记忆当中，怎么也得有2-3年连着是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 是的，各干各的，整个就是。 对，我觉得是不是咱们以后的这个，一是大家责任心啊，肯定得提高一点； 嗯、 二是不是我们的这些政府部门它能有一个联动，对吧？就比如环卫部门。那个和人家那个气象部门能不能形成一定的合作？比如人家说你今天晚上可能那个气温就低于0度了，你们再洒水可能就结冰了。订阅一个类似这样的天气预报，是不是？你看我们台可以和那个气象局合作，我相信他们也能合作，对不对？大家互相通通气儿，因为这个你就是洒了个水，前面可撞出去这么听光五四一撞，撞出去10几20万没准儿，对吧？这个还是应该希望今年是最后一年报这样的新闻， 好吧， 对吧？ 好吧，可能是洒水的还说呢，我们这洒一次才挣一次钱，今儿不干了，我这个月泡汤了。 哦，是这个原因， 我瞎说的。杭州的张女士今年7月提了一辆蔚来 ES6，车价呢是32万多。9月的时候呢，他在使用自动泊车辅助的时候撞上了水泥墩子。张女士说，当时是想倒车，但车子却往右前方前进。蔚来方面呢就说，这个车子啊是想选择更好的一个角度倒车，但是没有识别到前方的那个柱子。 哎， 王老师，你看过他们那个未来自动倒车吗？ 没有。 哎，我有一个朋友，他那天给我拍了一下未来的那个自动倒车，他说他坐在车上非常害怕，因为他那个咱们自己手打方向盘，你打不了那么快。当你用自动泊车的时候，他那个方向盘是那种转速啊，是你感觉就是有一点害怕，咱们自己倒怎么倒也倒不了那么快。但是他还说确实是停的还是不错的，但是也确实有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问题，他可能他那个雷达呀什么的估计是有一定的高度，我觉得，或者是有一定的什么失误率还是什么的。 倒也不是，就是第一呢，就怎么解释呢，就是自动泊车辅助这个功能其实现在在很多的车型上都匹配， 对， 都是有的，但是呢它对这个车位的要求很高。 哦， 你懂我意思吧，就比如说路侧停车，包括说俩车之间这个车位你要停车，它都要求，比如说它的车长是多少，这边跟那边的车要距离多少，它本身电脑设定是有的，如果要是说比如说啊没有自动泊车，我就硬停，一看这儿又没问题，多打多少瓦我能揉进去， 对， 但如果要换作说自动泊车，他就说这地儿停不了， 拒绝揉， 哎，这地儿停不了，我们换地儿停，懂我意思吧，所以很有可能，我只是说很有可能啊，第一就是停的这个地儿啊，对于自动泊车来说 识别起来有点觉得不可停， 有点局促 啊， 有点局促 啊， 然后另外呢再其次很有可能这个车呢在设定的时候可能也有一些问题 啊， 我觉得因为跟车本身可能关系不大，因为自动泊车对于老司机来说不喜欢， 没啥用， 哎，不喜欢，就跟老司机说我看倒车成像不喜欢， 是 我看他干嘛，我看了我就不会了，哎，对对对，然后老司机比如说让他松方向盘不敢，而且呢你得带着点刹车， 对， 要求要带刹车的，不是说好刹车你也别管了，方向盘你也别管了，自己来吧，不行，必须 带。那确实有点吓人，你 觉得？所以嘛，这就是个习惯问题。但是你看，我今天看了一个最新的消息，说 T 他们家，因为人家 T 的这款车人有很多的部门嘛，然后人家就说了，好了，我从 A 城市的这个部门，然后做我们家自己的这个 T， 然后到 B 城市的这个部门，然后全程说这个车都是在无人驾驶和自动驾驶的状态，都是这样，然后全程有录像拍着，车里坐人但是没人开，自己走，包括并线超车转弯这都自己，后来我还说呢，天哪，我说那看来这个 A 到 B 它一定是在厂区的一个封闭的环境下，它能做到这个， 对 对吧，无人驾驶，哎，对呀，那而且没多少距离， 对， 就还合适。后来我一看不对， 从 A 到 B 你知道有多远， 多远，那200公里， 500多公里啊， 哦， 无人驾驶来的， 哦， 我天哪， 那里头坐的那个一定是那个他们的心腹员工，是不是， 不，你应该说里边坐的一定叫傻大胆 对吧，这个反正要让我觉得挺害怕我觉得自动泊车啊要让我用，我希望它的功能是什么，就是我把这车夸横到这儿了，然后我就下车了，我就赶紧走，你就给我停进来，就完了，就有点像咱去那个酒店吃饭，然后到门口那个带泊车那个小哥干的那活，你要让我坐里头，我看着方向盘那么转，然后那前后那么，我确实还是有点害怕，对吧， 慢慢来啊，慢慢来，未来一定是可以的啊， 旋律。 吹疲惫地令我想哭泣。走在大街的女子是不是都有一些些心事， 在收听的是《大城小事》周末版。 一到五，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啊，哎，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了，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近日，温州一位妻子刚拿到驾照，就扬言要带丈夫飙车。开车上路之后，稳是挺稳的，但旁边电动车看不下去了，超一辆又一辆，接连被超了5、6辆。妻子依然稳扎稳打，丈夫就敢怒都不敢言呢。 开车稳当点啊，我们倒是支持，挺好。希望您熟练了以后。还一直保持这个风格，是不是？哎，维维开车这么多年，第一次上路以后稳不稳？多长时间才放飞自己的？ 哎呦，难 啊！ 没跟你说吗？就是在驾校学完了以后，拿了驾驶本，然后开哥们儿的车，然后哥们儿坐在副驾驶， 哦，他最先害怕，是不是？ 没有，他胆儿还挺大的，还跟我说呢，挂档 啊， 给油 啊， 抄他，抄他，抄他！ 我真的吗？ 啊、就那样。然后我记得第一次上路开的他开他那车应该是一个，方头捷达 啊、哦。 然后就是从复兴门桥上的二环 啊、哦， 而且还是晚高峰。 晚高峰。哦、 哎呦我的天！ 给你吓了！ 哎，真的，就你想。我拿本子是春节前拿的 啊， 那冬天啊， 冬天， 然后那天冷啊，嗯，上路有本子开车，虽然很兴奋啊，真紧张， 真紧张。 等开一圈二环下来以后，后背全湿透了，全湿透， 较劲是不是浑身？ 然后对于一个新手来说，你知道最担心的是什么？ 并线， 并线都没事儿，我大不了就这条线一直开呗， 啊， 对吧？无所谓，我 出这个二环出口什么的这些 啊，不不不。 不是， 最担心的是坡起， 坡起啊啊！对，你们那会儿还是手动挡， 那时候都是手动、 啊， 不像现在，现在都是自动挡车， 啊、 无所谓。 嗯、啊， 而且你想，二环、三环、四环，那全是上桥、下桥、上桥、下、 啊， 赶上堵车，早高峰、晚高、 啊， 那真是练车 哦。 哎呦，我跟你说，走走停停， 啊、 那油离配合，啊、真的。然后再加上以前，那你想借完 A 的车，借 B 的车， 哦、 对啊，没有自己车， 都借遍了。 然后。离合有的时候是不带助力的 啊， 嚯、哦， 踩不动是吧？ 脚踩啊，咔踩刮、 啊， 一看，呦呦呦，停了，咔再摘倒， 哎呀妈呀， 真的 啊， 那是个辛苦活， 是个辛苦活。 哎， 什么时候就敢放开速度？大概开了多长时间？ 半年， 半年就放开了， 半年啊， 哦， 半年就行了。 哎，那你还算是比较快的，是不是？ 还好，还好，还好， 哦、 真的、 哎。我第一次开车从二手车市场把那个车往回家开， 嗯、 我就从。那个四环，然后这不是捋着一直走吗？中间到那个要出辅路，哎呀，也赶上了晚高峰还是什么时候？那车是一辆接一辆，我是在中间车道，我离出口就两个车道，我要往右并啊！哎，我是使劲打灯啊，没有一个人让我。我又不敢切，愣切真不敢，错过了一个出口又一个出口，最后生生开了一圈，把晚高峰开过去了，然后并出去了，实在太可怕了，当时想想。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很多的朋友都把自己的车玻璃的膜贴得特黑吧？ 为什么？ 就怕这样的现象出现的时候，别的从你身边过去的车都对你指指点点。 哦， 你看一男的怎么开这么面， 太笨了，是不是？不说我还好，尤其别摁喇叭，别那个说我，别晃我，一晃我更紧张了，本身就抖，然后你一晃我，我更走不动了，是不是？不过还是希望各位朋友在路上。稳当点儿， 嗯， 不管您是老司机还是新司机、 嗯、 啊，都稳稳当当的， 对， 这其实是最好的， 对对对啊，开车稳我们都支持啊，但您见过蹦迪也稳如泰山的吗？上海一个电音派对火遍全球，年轻人呢躺着花式蹦迪招式引发了国外的热议，那好多网友啊就说了、 嗯、 说哟。终于满足了我一边睡觉一边蹦迪的那个愿望。 对，还有那个外国网友留言说，哎，中国朋友为了养生真的是什么招都能想得出来，连蹦迪都能养生。王老师想没想过一边躺着一边蹦迪？我就没去过迪厅，你年轻的时候不是还去过的吗？ 那我就更不明白躺着怎么蹦的了。 躺着横着晃，位移稍微小一点。 哎呀， 蹦迪主要是为什么？王老师你告诉我。 问题挥洒热情啊！ 挥洒热情 啊！ 精力无处发泄。 那当然，躺着我怎么发泄啊？ 哦，也对， 就是这些 啊。可能人家是喜欢那个迪厅的那个感觉和氛围， 哦， 是不是？ 哦、 就是你的心里啊觉得你是需要的，但是你的身体啊告诉你你其实现在承受不了了，所以只有二者结合一下，躺着蹦。 哎呀，要这样的话，还不如早点回家歇了呢，别耽误功夫了、啊。辽宁沈阳。两位九零后的小伙浑身关节长满了石头，只因为上大学的时候饮食起居都是不规律的，关节变形了，脚就这个手啊脚啊都长了痛风石的30岁的小张就说这三年没喝过白开水， 我的妈呀， 经常小烧烤小火锅、 嗯、 熬夜喝碳酸饮料，这都是常态。 嗯， 更为严重的23岁的小杨全身8处关节都有痛风石， 我的妈！ 半年的时间经常熬夜打游戏， 嗯， 吃垃圾食品，喝碳酸饮料。 你就说找着一个好的室友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是不是？ 你的意思是他们俩是一拍即合？ 我觉得很有可能。 嗯， 这就让我想起我大学的时候有几个同学， 嗯， 人家好打游戏， 嗯， 我们屋一开始住四个人，有两个人特别喜欢玩游戏，那个时候是魔兽世界什么的， 嗯， 刚开始兴， 嗯， 哎呦，没日没夜的打。那时候赶上我们学校后来因为玩游戏人太多，当时的校长一气之下说晚上大家那个必须断网断电，对吧？要不早晨都没人来上课。有一次急了，然后就断网断电了。结果我们班的那两个同学，人家出去到网吧包夜接着玩，就到这种程度。到大三的时候，我们换过一回宿舍呀。他就不再不和我一个宿舍了。其实我们平时关系处的都挺好，现在都还是好哥们儿。我说怎么不跟我们一块儿？他说我去边上跟那个宿舍那俩人一块儿住，他们四人都玩游戏，所以人家四个人啊就能进入一种那个一起玩游戏，每天晚上下了课以后就一直玩，玩到早晨几点，就是他们的那个生活时间啊全都对得上。 嗯， 你要是在我们屋吧。嗯，我们屋另外两个人不玩游戏吧，他们晚上人家也不好意思，又抽烟呀又喝呀，是吧？又还那个，他们玩游戏不还得带那个麦克， 还得 喊呢呀，是不是？大家还得配合呢， 是 人没法弄啊，是吧？你也难受，人家也难受，所以最终人家就搬出去了。但是后来我一到他们宿舍，我发现哎，这四个人要凑一起啊，生活习惯一致了，那真是不得了。那每个人边上那烟灰缸，那烟灰都能有一拃多长，哦，不动啊，哦，然后边上那个垃圾桶里头搁那个可乐什么的瓶子也是堆的，实在什么时候你再搁一个它就倒了他们才倒。哎呀，就是那个屋子住的呀，你感觉真的是太差了。但是我们边上人家有一个宿舍是什么样，四个人都特爱干净，有一个人一开始吧没有那么干净，但是受了人家的影响，他们里边我们叫人家大哥，那大哥可能是工作了一段时间回来又高考的，年龄比我们都大，人家每天就收拾那个宿舍。哎呦，人家那宿舍你进去以后你都不好意思进，我就觉得你穿着鞋一进去啊就给人家踩脏了。那大哥每天把那地擦的，他都是那个砖地嘛，你感觉都能当镜子照。哎，屋里也给大家收拾的干干净净的。另外那个孩子不是太干净的，哎，跟着人家在一块儿也形成了这种干净的习惯，最后能把这个风气带到别的宿舍， 多 是不是？ 要不人说呢，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 是不是？ 哎， 嗯。 只喝碳酸饮料对身体肯定是不太好的，但是偶尔喝喝其实也还好吧。 嗯， 就你别天天那么喝就行。 偶尔喝一次，那个打一个非常悠长的嗝，有的时候还是挺解压的，是不是？ 1979年，一位中国小男孩在长城上喝可乐的照片，在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上刊登了，并且被命名为“红色中国的第一罐可乐”。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有朋友看到这个照片，反正我是看过啊。他说当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新中国正在国际的社会上崭露头角，所以这张照片一刊登引发了很大的反响，而这张照片呢也被看作当时中国对美国市场开放态度的一个象征。40年前国货带兴，从美国来的可乐迅速风靡，40多年过去了，国货崛起成了中国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当年的小男孩呢，也凭借自己的努力有了一家自己的咨询公司，并且还热爱高尔夫，还担任着央视高尔夫的解说员。 对，现在非常厉害， 哎， 是不是？有自己的咨询公司，还喜欢打高尔夫，人现在还能混到专业解说，这个感觉就非常不一般。而且在那个年代能喝第一罐可乐的人，我感觉这个小男孩可能，本身就家庭什么各个方面就比一般的家庭要强一点，是不是？ 说的是呢， 是不是？ 红罐的， 那时候怎么没有选你呢？你说是不是？ 说的是 呢，说明人家家庭可能那时候可能就接触，外国什么的就会比较多，可能有先天的便利条件啊。 不过一想起这个，我都想起来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反正现在每每一回忆起小的时候值得记忆的事情，都是头一次什么什么，头一次什么什么，哎，这些都记忆犹新。比如说头一次看见哟， 他们家有一个12寸黑白电视， 哦， 带哒哒哒哒哒 拧 的，上面带俩天线那种，我觉得好 高 级，高 级了。 哎，再到后来说，哟，他们家有一个双卡的那录音机， 哦， 哎呀，高级高级， 哦 啊，所以但凡说谁要有个什么磁带，啊，比如什么 来回机、 找船的呀，或者什么的。我拿个索尼或者 TDK 的，你帮我串一盘 啊、哦！对对对，我也干过、 对吧、 啊、 ？A B 面的啊，您帮我弄一下。 我们那时候还那个听广播，从广播里内录。 嗯，对呀、 那时候好多那个播歌的节目， 啊、每周一歌什么的， 对吧？然后买一个那个空白的那个磁带， 对，对 然后使劲录，录完就老听那个， 哎、对对对 录多少回，它的那个带就不太行 了， 了 对、 啊， 就卷了 但, 啊。但是那时候也觉得这非常时尚， 那是。然后再其次，你比如说像影视作品， 嗯， 那时候也引进了很多的国外的一些优秀的影视剧作品， 啊、对， 在电视上播， 嗯， 你比如说像那个。办公室的故事 哦，啊，侠胆雄狮 啊，侠胆雄狮，然后再比如说什么 西洋底来的人、 来的人，什么神探亨特，就类似这些，哇、风靡， 那、当然了， 哎，真的好， 所以确实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记忆啊， 是， 对吧？你看我小时候没赶上喝可口可乐，我们那时候流行的叫健力宝， 嗯， 现在好像没有了这个牌子， 是 不是？ 是 是 是。 但是那个时候感觉可比什么。可口可乐、什么百事、雪碧，那市场占有量可大多了。 那喝完了也能打嗝的小甜水儿。 对对对。 重庆婆婆得知儿媳怀孕之后，送来了近100斤的肉。当事人陈女士表示，得知她怀孕之后，婆婆从老家买了20斤鸡肉、10斤鸭肉、60斤土猪肉，还有150个土鸡蛋。陈女士说。当时她收到这些肉的时候很感动，婆婆平时对自己啊也很关爱， 嗯， 非常谢谢婆婆。 哎呀，一下给买太多了，家里得有一个冷库才能放下这些东西，是不是？ 这份心主要是， 对， 是这份心。 对对，就是觉得对自己的儿媳妇舍得花钱， 哎、啊， 是吧？你一旦那个，你看怀孕了，哎呀，我这都不知道怎么对你好了， 嗯， 所有东西我能想到都给你买过来， 哎， 婆媳都处成这样。 那就完美了， 好多男的是不是那心里得乐开了花？ 哎，那就完美了 啊！买10个冰箱也愿意，只要你们能和平相处。 哎、所以，就是有的时候经常一看说哟，说他们家这婆媳，天哪，好的跟姐妹似的 哦， 羡慕。 有可能就是假象，是不是？演给儿子看的啊！你看那个那年春晚上那个贾玲和那个张小斐演那个不是吗？儿子一回来，马上咱俩吃米线去。儿子一出门，马上开始打。希望表里如一，都和和睦睦的，是不是？实在那个看着对方不是那么顺，少接触就完了。 陌生的广场，拿着 DV 在闲逛，镜头之中有月亮。看，老人坐在公园旁，孩子咬着口香糖，闹哄哄的球场。世界是一个舞剧场，是谁让人类忙呀忙？我们都像临时演员，在大街上排演着喜怒悲欢，等着月亮换成了太阳。我们都像临时演员，从早到晚录制一天的对话，让自己跟着脚步飞翔。我很希望 上，对于想要的未来有了大约的形状。 大城小事周末版，聊聊大城市里的小事情。 到五，寒到暑，见天见的工作啊，哎，真辛苦。出门堵，下班处，这到了周末呀，咱得享享福。周末了，天真蓝，所有事情放一边，也到延庆去看看。长城脚下泡温泉，走到军装吃口梨，玫瑰还得妙峰山。耳朵咱也别闲着，广播里边聊聊天。大城小事周末版，双休日里解心宽，大事小情咱汇报，有理没理聊着看。每个周六日的下午5点到6点，咱呀不见不散。 来，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最近一段时间特别热的这个事儿啊。今日数百家潼关肉夹馍小吃店相继被起诉商标侵权。原来这一美食名称已经被陕西潼关肉夹馍协会注册成了商标。据悉，这些位于全国各地的店主分别被要求啊赔3到5万元不等。未来如果想继续用这个潼关肉夹馍这个商标，还需要向这个协会缴纳99800元。争议之中，陕西有关部门呢目前呢也已经进入调查了，并且叫停了上述维权行动。然而肉夹馍和胡辣汤作为地方特色的美食被行业协会注册为商标并且进行维权，你觉得合理吗？在北京市的律师事务所的孔律师他就说两家协会的维权行为是否属于合理维权姑且不论，但在当下严查协会乱收费行为为小微企业减负的这个困难的背景下，显得就极为不合时宜了。北京商业经济学会的副会长表示，那作为行业协会，本该发挥着联系政府啊、企业啊、市场桥梁的纽带作用，服务企业发展，反映行业的诉求，化解矛盾纠纷，解决经营困难，加强行业自律，为地方经济注入活力。如今却变成了一个门槛儿，甚至与企业争利，明显逾越了行业组织应该有的权利的范围，与发展地方经济背道而驰了。 有的协会成立啊，我知道就是为了收钱。 哎呀， 是不是？ 哎呀， 有一些协会咱们之前也给大家说过，有的协会成立是为了卖证书。是不是给你颁个什么中华名小吃，什么全国人民喜爱的火锅店什么的，成立一个协会就是为了有这么一个落款，然后其实就是一个野鸡协会，协会也没人承认也没人知道，就是给做点匾卖匾，卖这个大奖。这是一种。还有一类协会人家确实做的比较好，比如你看咱们说的那个人家西湖龙井，人家作为一个驰名商标，人家确实做到了把那一块的包括那个茶园呀什么，人家进行了规范，包括人家你家有多少亩什么的，人家相应的有管理，人家现在把这个做成了一个确实是驰名商标，然后大家都认的这么一个品牌。当然这里头可能也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啊，但是大方向大家是认可的，人家觉得对我们西湖龙井这个品牌是一个保护，而且也把我们这个西湖地区的这些农户利益也确实得到了我们一定的提升。 对， 没有这个品牌我们不贴这标，原来可能卖5块钱一斤、贴上这现在卖500，大家觉得我愿意啊加入这个协会。 对， 是不是？ 对， 像这种你也没给人提供什么服务，你这个商标说实话也不值什么钱。 主要是俩问题，第一太狠了收的，真的，你说一般做肉夹馍的可能都是一个档口， 对， 你跟人要3到5万，同时呢每年还要缴纳9万多，你说人家一年才挣多少钱？ 关键是你提供啥 啊？当然了， 是不是？ 当然，你就说你用了这个名儿，你就得给这些钱。 对， 那人家这生意都做不了了。 真的，你看人家那真正的沙县小吃的那个协会， 人家是配方什么的，人家全管，包括店面的那个装修成什么模样，嗯、人家都有设计图的。 是， 是不是？你和人家那个协会，我觉得如果达到那个服务的话，又能有人家那个真正品牌知名度到那个级别， 嗯， 那我觉得你让我交个加盟费，我也乐意，你啥都不管就收钱、 啊。对，当然了，全国各地啊，只有人家沙县小吃这个协会确实是政府行为。 哎 啊，这个好厉害的、这个 嗯、 啊！ 但是也架不住全国各地那个各种，是吧？你看着，反正我在北京，我见着人家那个正宗的那个沙县小吃、 嗯， 我目前没碰见过，但是沙县小吃倒是有不少。 当然了，潼关肉夹馍的这事儿现在已经被叫停了， 哎， 已经被叫停了，是好事儿、嗯，是好事儿啊。嗯 成你的形状，随风跟着我，一口一口吃掉忧愁，载着你仿佛载着阳光，嗯，不管到哪里都是晴天，蝴蝶自在飞啊，花也布满天，一朵一朵因你而香，是啊，多让夕阳飞上，带领你我环绕大自然，迎着风开始共度每天，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许下心愿，看远方的星是否听得见，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连成线，每天每默默许下心愿，看远方的星如果听得见，实现 收听的是大城小事周末版。